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昨天下午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是我出门忘记扎腰带了。但是更让人尴尬的是，我出去走了一圈回来，竟然一直没有发现。还记得去年刚买这条裤子的时候还挺宽松的，不扎腰带就会掉下来，没想到一年之后真的是物是人非了。我一定要好好减肥，不然照这个节奏下去，我怕是又要买一条新裤子。 其实这不算什么，你不用想太多，别为我伤心难过，什么都不用说，不懂得该怎么走，给我的时间去拜托，不要啰嗦，不要见过，哦不你都打破，天天不要太尴尬，别让人看笑话，眼神千万别复杂，别轻伤的叫我啦，天天其实这不算什么，你不用想太多，你别为我伤心难过，什么都不用说，我懂得该怎么做，给我的时间去拜托，不要啰嗦，不要见过。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晚上22:03:36钟，把灯光调暗一点。欢迎各位在4月6号的晚上，假期的第二天，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准点放送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的光临。假期有假期的节奏，你感受到了吧？你可以睡得不是那么早，起得不是那么早，晚睡晚起啊，可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绪。其实在很多年之前，我们会有一种，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期待去上班，上班的时候反而回到上学的节奏当中。人在不同的环境和处境下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就像如果你是一个歌手站在舞台上，你是多么希望所有的听众观众喜欢欣赏你的表达，那作为一个乐手，你是多么的想要去配合一个歌手在舞台上让他绽放出该有的光彩。我是歌手突围赛你看了吗？突围赛你看了吗？我没有看，因为我要直播准备。但是在我们的微信的听众群里头，就是这个二维码咯，然后可以看到朋友说李泉晋级了，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我是看过李泉那首歌演完之后才去准备节目的哈，就是 Sony。 其实在李泉的音乐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土豪金，类似的一个情绪表达。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说说音乐乐评人这个话题。其实每天都会有很多朋友当一个乐评人，你一首歌你听到之后你会写自己的听后感，比如说就像我们买东西大众留言一样，什么是好评，什么是差评，这里没有五毛党，没有水军，就是我们自己的每个真实的 ID， 真实的互动。那今天晚上我们都是乐评人，我也准备了大概有九首的歌曲，希望你在听完这九首歌曲之后每听一首，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有这个兴趣，你可以在评论的下方留言说说你对这首歌的理解和你的感觉。怎么当乐评人呢？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是屏幕上这个了，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你可以互动，今天晚上我所有的放的所有的歌曲你的感觉。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达录机，你也可以边听边在那里留言说一说这首歌你的感觉啊。第三种，你也可以去新浪微博，也是非常及时的，我在新浪微博发了一条我对就是音乐的表达的一个感受，如果想看那一段话的话，但是还配了一张非常好看的图片，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图片，你现在迅速登录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就可以在下面留言了一个小时你可以留言无数条，因为我播的每首音乐也许会有一首打动到你。第四种方式，就可以现在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一起来互动了。今天晚上我们都是自由的乐评人，但是我相信每一个演唱的歌手能登上那个非常灯火灿烂的舞台，都是对他们私下里刻苦用心努力的最大肯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台上1到3分钟，台下5到10年功，这是一定的。不管你是弹钢琴、吉他、拉小提琴、学乐器，还是学习声乐的表演，一切的其实招式、架势，一上台，行内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今天晚上我们的第一首歌，来听听他的感觉。如果你觉得这首歌有什么自己的听后感的话，可以通过以上我的几种方式来进行留言。我是周准，一个深夜电台的主持人，有请第一位今天晚上接受评论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游鸿明。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 很少机会见到那个女人，她是那种让人一眼难忘的人，长长的头发紧贴到细薄的双唇，怎么有人美得如此不沾风尘。见我和他错身在走道，他低着头快步的移动双脚，他也让我联想到一只小鸟，终身被囚禁在一座监牢，有一段时间在夜里闭上眼，偶尔也会听见有点低沉的一阵歌声，用一种很轻的口吻反复唱着 中那一段不去的伤痕。 这首歌曲来自于游鸿明带来的《楼下那个女人》，很多年之前的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的有意义、有唱法、有想法的歌。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机 FM98.2。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还要我等多久？ 曹春斌，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 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Hello， 刚刚的一首歌来自于游鸿明带来的《楼下那个女人》啊，是一首对唱的歌曲，而且在这个歌曲的编曲当中运用了很多的变调的感觉，好像一种情绪慢慢叠加的感受，带给所有的听众和视频的那边看他那个 MV 的朋友。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的主要的议题是今晚你是乐评人，终于给大家一个当乐评人的机会。刚刚那首游鸿明的歌曲你听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个人感觉游鸿明是一个抒情性的男歌手，而且他是一个中音，应该是次高音的音色为主。其实我想告诉所有在学声乐的朋友，一首歌大部分的音色都是中低音区，除非是那种戏曲男高音、戏剧男高音或者花腔女高音那样的感觉，会在很多的升 F 之后的音色当中出现。想把一首歌唱好，最重要的是中音区，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功夫下在中音的部分。第一首歌来自于游鸿明，你的感觉怎么样？如果你觉得起评分是10分，你会打几分给他呢？希望到花椒来打打分啊，也可以到我的新浪微博里打打分，也可以来到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打打分。起评分10分，第一首歌来自于游鸿明，楼下那个女人，你给几分呢？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听众群里粉丝团里去感受这样一个情绪，你可以现在就扫描这二维码，扫描之后呢说十点达录机的朋友就可以在线跟大家一起来放来听歌来讨论啊。第一首歌放完了，深夜呢听听游鸿明的这样一个中音的音色还是非常不错，而且游鸿明编曲也非常好，弦乐编，我觉得弦乐，弦乐和弦的弦啊，我个人来认为是非常棒的啊。我一直觉得在一个领域里，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学古典的音乐人或者歌手，你在掌握了很多总谱的一些学习之后呢，比如说你从小是弹钢琴的88键。啊，你都弹过，那在跨界进行一些流行音乐的创作和参与的时候会显得比较的顺畅，倒不是说简单。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两个女孩》，是莫文蔚的作品。其实我们在说作品的时候一般会说歌手，而少了词曲创作和编曲人。这首歌呢是小柯写的曲子，小柯是一个非常好的古典的音乐人，而且小柯也创作很多流行的音乐。那第一首歌是楼下那个女人，你给多少分呢？那第二首歌《两个女孩》，由女人变成女孩，两个女孩的这样一首歌曲，据她的歌词以及旋律都非常的深刻，而且可听度极高。莫文蔚的演唱程度和完成的水平，也是一个业界的标准的。我来听听小柯跟莫文蔚的合作《两个女孩》。这个前奏，它就是古典的前奏，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吗？就是你会觉得他非常的在高级水准之上，对他期待很高。 赢的爱依偎着你的身体，无私的将你包围，等待着你在心里给一个角落，却猜不出你每天想念着谁，你心里惦记着谁。我想是吧，就是那你叫她林的女孩。林多温驯美丽，音好可爱，隐约觉得不安却说不出来，你知道却绝口不提分开。你答得毫无意外，两个都爱，你滔滔不绝我却听不明白，只知道你迟早两颗心都要伤害。 怨恨谁，快不要吧。两个人谁都心疼的女孩，林多文学美丽，音好可爱，隐约觉得不安却说不出来，你知道却绝口不提分开，你打得像个不来，两个都爱，你滔滔不绝只想置身事外，到何时你才想说林多文学美丽，音好可爱，隐约觉得不安却说不出来，你知道却绝口不提分开，你打得像个不来，两个都爱，你滔滔不绝只想置身事外，难道你不知道两颗心 你都伤害。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带来的《两个女孩》。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其实每天我们都在进行这个环节，大家看到我写的东西，大家的文字的回馈都是最高级的情感互动，我一直这样坚信的认为。今天是不是很寒冷，风很大，你在外面如果还在工作的话，我希望你一切小心，穿得暖暖的，明天天气会好一点。希望你明天也可以再睡一个懒觉，养的应该叫做黑眼圈少一点，倦容少一点，舒服一些。十点大陆机是一档走心的节目啊。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当乐评人，乐评人的概念就是你可以说今天晚上我放了所有的歌曲，你的自己的直接的感觉。第一首歌《楼下那个女人》呢，来看看微信群里的朋友啊，夏志墨打了7分，江小乔打了8分，还有我们的这个爱乐文粤语啊，这个好难念的名字，反正是道彩虹的 Rainbow， 他打的是9分。我在想，第一首歌就9分的话，是不是后面就得9点几了？是不是这样的？就我们在看《我是歌手》这样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呢，都会看到那个洪涛先生说那个名次的时候，大家非常的纠结啊，直接会喝几口水，插几口广告，然后大家唏嘘不已，最后呢摊手告别哈、啊，然后就来到了下一位这个娱乐节目当中。但是我感觉第一首歌游鸿明和第二首歌莫文蔚的大家的起评分的话都是8分，到9、7分，但是第二首这个成绩明显高于第一首楼下那个女人，而且女孩取得了胜利啊，也许女孩取胜在年轻吧啊。其实很多女性听两个女孩这首歌的话，她会觉得是两个女生同时爱上一个男子，而我是一个男生，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个男子贪婪地爱上了两个女人，享受两个人对她的爱，

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22:33，见字如面的十点大陆机又准时回到了你的视野和耳边。今天晚上呢，我们来都是乐评人，每一个人对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歌手在演唱表达时的分数都有一个自己的评定。在放了前三首歌之后，第一首是游鸿明楼下那个女人，第二首歌莫文蔚两个女孩，第三首歌迪克牛仔翻唱 Sammy 郑秀文的值得。我个人隐约感觉迪克的分数不会很高，所以大家好像都是一致的哈。第一名现在是莫文蔚两个女孩，第二位是游鸿明的楼下那个女人，第三名就是40岁才出名的卷发大叔迪克牛仔的值得。不管大家是如何去审美这些歌，评价这个歌的，就大家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我忽然就觉得我们的节目每周都要进行一次我是乐评人这样一个主题，时间久了就会聚集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OK， 这个音乐愿望达成，我要做这个每周一次的这样一个乐评人的小的一天的分享，就每周五好了，我想 OK， 每周五就好了。 OK 了，那三首歌放完之后呢，第四首歌是谁带来的呢？现在第一名是莫文蔚哦，来听听他的歌声。今天晚上李泉呢晋级了，对不对？李泉演了一首叫 Sunny 的歌，非常棒。这首歌是我以前钟爱的歌曲，也许那段日子过得并不亮丽吧，色彩是灰色的。相片生活，听听看。 有一张相片，你在笑，只不过笑得有些无措。你的寂寞 是我的生活。 李泉是我印象当中，我的审美当中一个非常游走于古典和 pop 流行的非常好的艺术家啊。不管他表达的是什么，他都是透着浓浓的书卷气和学院气质的人。不管他是商业化、物质化还是怎样哈，他的气评分就已经很高。这首歌曲是《相片生活》，如果你听得懂其中的连接和链接的话，你一定觉得这首歌充满了画面感哦。至于李泉忧郁的表达，相片生活。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不管是北京还是西安还是所有的中国的城市，都有一些喜欢音乐的朋友，这个音乐是无国界的，全世界都有非常多喜欢音乐的朋友，为他们付出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哦和爱。我们的微信贴友群里的朋友叫做夏之末，她是非常喜欢音乐的一个女生哦。她说刚刚那首李泉的歌曲呢，说情绪的非常哀伤，窒息的哀伤。她说西班牙吉他和弦乐的交错，她非常的喜欢啊，很完美。还说又是一个想爱又爱不得的故事。也许就是因为这些，旋律，她的歌词相结合，歌词之后的每个韵脚呢合辙都是非常的舒适，而且跟它的和弦以及和弦里所有会该放的音节匹配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非常的 OK。其实很简单，一个大调为主的音乐呢会显得比较阳光啊，节奏快一点的话一定是这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不是全是大调啊？如果小调的话，就是小调的拉哆咪为主的音色，第一个和弦你往里挑任何的和弦，它都是悲伤的，有一点点窒息的啊。也加上音乐家会有一些编曲的一些配搭，比如说离调啊、和声啊，在编曲和声当中会有顶针啊、重复啊，非常多的技巧会让这个歌曲变得很丰富。那现在的编曲是真的我们可以依赖的东西太多，所以呢我在想来想去，回到简单最初的美好是很难的，因为我们都在拼科技、拼设备，拼物质，少了对音乐最真实的那个感觉，就不难去理解。你比如说有一天你在山上爬山，或者在大自然中行走，忽然听到了一段非常简单的旋律，像天籁一般简简单单，没有任何乐器，它的乐器就是大自然、山水、天空和心灵，你会觉得这个好好听。所以我们要多听多听各种风格的音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丰满就对了啊。不管 李泉这首《相片生活》，你给几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调调的，现在也是很喜欢的。接下来要竞演的不是竞演了，就是给大家放的这首歌。这个歌手我感觉他也是在亚洲乐团啊唱慢歌静下来静静听的一个高级的演唱者。他呢其实一个中音的音色，说话也是一样，但是他可以唱一些高音的歌曲。然后我感觉如果是他一个人在舞台上，一束追光打到他的脸上，你可以静静的听他唱一整晚都不会嫌烦，因为他唱歌很舒适，他的真假声的运用、气息的吞纳以及跟音乐的理解都是在脑海里当中，他是有一定气评分的。这个人是谁呢？ Eason 陈奕迅，红玫瑰，有一版本叫白玫瑰，你一定听过不止一次吧，听听看今天晚上你在听的感受。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独使用，无恙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手中旋律深越指缝又落空，红是朱砂痣烙印心口，红是万字血般平庸，世间美化那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 Eason 陈奕迅在深夜的电台当中奉献的这首《红玫瑰》，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记。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 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刚刚的那首《红玫瑰》确实取得了非常高的分数哈，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一般都会给他一个非常厉害的得分，也难免啊。Eason 是现在亚洲流行乐坛的非常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都希望这些站在前三的朋友呢，前三的歌手们能够创造出非常好的一些有意义的歌曲哈，也许是情，也许是爱，也许是励志，也许是走出困顿的一段生活的一个助推剂。不管怎样，所有优秀的音乐人乐评人都要携手，而不是那种虚情假意的互相吹捧，这就对了。陈奕迅演唱完之后，下一位在十点大陆机上登场的歌手是谁呢？我今天晚上刻意选了很多男歌手，因为要比较嘛啊。下面这位歌手也是刚刚帮助莫文蔚写过两个女孩的小柯。小柯呢是有古典气质的啊，北方的古典气质和南方的古典气质，今天晚上李泉和小柯是真的是飘飘飘飘火花四溅啊。小柯也是有过非常好的啊，音乐的这样一个训练，他也是一个标准的起评分很高的歌手。这首歌呢，我非常的喜欢，名字也非常的古典，又有画面感，《夕阳往事》啊，在夕阳当中回想一下，往事是件美好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节奏太快，很少人静下心来听听歌啊。我也希望在十点大陆机里我放的每一首歌曲，我精心选择的，通过电波，通过视频，你听到或看到的时候，内心有一丝丝的波动，我就非常的开心和知足。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其实有非常多的意味啊，听听看吧。 曾经是无意中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穿的是没有一句回答，走过风尘路，你在睡人家，难道依然是冷冷清清毫无牵挂？你像是夕阳中盛开的花，美得叫人怕。有时在黄昏中为你收起那飘散的长发，就想不起你的表情，你的回答。爱情是风中开的花，风吹过泪为什么洒，为什么只有叹息才像是表达。我想起你我一起看那正在西去的晚霞，我想与你再回答曾有的家。曾经是无意中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你去了岁月中流传的事，没有一句回答。轻轻。 在小柯的音乐当中会有很多关于学校校园长发飘飘的女子和对这个世界纯真美好的一个展现。其实很多这样有古典气质的歌手会在一句两句的歌词和旋律当中带出这样的气质，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气质常常出现。 萱萱，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刚刚听这首小柯带来的《夕阳往事》，它也许是这些歌所有用人最多的一首编曲的歌曲啊！你可以听到，想象到那么多的乐队的老师，不管是哪个乐团的吉他手、鼓手、大鼓，还有弦乐，有些时候的作品是无法去评定的哈。都希望大家不管是用假的音源去做的 MIDI 还是真实的乐器去录音棚录制出来的大的编制，都是走心的，是需要花钱，但是一定要感动众人。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管是 Eason 陈奕迅的红玫瑰，还是李泉的相片生活啊，两个女孩莫文蔚，楼下那个女人刘鸿明，还有夕阳往事小柯，迪克牛仔值得。我们还是需要年轻人撑起音乐的世界啊，这些都已经是过来人了。那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最近很多人喜欢的歌手啊，我们希望把这些最大的期待留给年轻人。我今天晚上有一个自己对就是歌手啊或者音乐的一些感受跟大家来说说看啊。自己熟悉的领域对于审美就会有比较直观的判断力，那作家手里的笔和呈现的作品价值等同的是件完美的事，对吗？一个说话为生计来源的人，比如说我是能大概听得出真情和假意的。比如说从演奏到演奏家，歌手到歌唱家，这个阶段呢，除了天赋苦练，还要有什么有趣，情感上的有趣和有趣是有区别的啊，难得的是坚持不断吸取且继续有趣下去。所有一切优异的创造和完成都跟物质有关，这无可厚非。关于物质之外的情绪，在自己眼里和他人那儿真是两个世界，无需勉强地达成所谓的共识。 每个人坚持的审美和评定，在一个美好的空间里，必须要先说服自己，再选择传递给外界，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以及不错的生活品味。哇，我觉得写得很好，鼓掌，哇，这 bravo、哦、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里了。如果你想听听我上面的话的话，你可以去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我已经 copy 这段话了。最后我们希望年轻人的世界多出好的作品，有请毛不易、啊、这首歌叫做无问，我觉得还是从词曲写作上可见一般的水准、哦、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周一再见了，祝你晚安，亲爱的，拜拜。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你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